北京有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二科的主任医师教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在这个肺癌关注月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方教授，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说到这个肺癌，其实我们刚才在跟方教授聊天的时候发现它还是非常高发的哈。在所有的恶性肿瘤当中，我看这个排名男女好像都是在第一位了哈。 对对。那个有的国家女性可能是乳腺癌是第一位，在中国可能也有些地方乳腺癌是第一位，但是死亡率这个和发病男性发病率在中国都是第一的， 都是第一肺癌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想在这个肺癌关注月期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肺癌的这个，比如说内科的治疗方式哈。包括其实说到肺癌，我们还发现有些肺癌一旦被查出来，它有不同的这个分型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分型大致是什么情况？ 目前的肺癌主要的病理类型是原来是分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然后非小细胞肺癌里头呢最常见的类型就是腺癌和鳞癌，还有当然还有大细胞癌，但是现在大细胞癌的分类并改变以后可能病例非常少了，但是主要就是腺癌和鳞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病。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是鳞癌是第一大肺癌里头的第一大亚型，但是从我一毕业一搞肿瘤开始，腺癌就是一直线的上涨，然后就已经是第一亚型，在肺癌亚型里是第一个第一大病，第一发病率最高的这个亚型， 就是现在目前呢说我们的说腺癌是吧， 比较高 是吧，发病人数比较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在肺癌当中那个腺癌哈，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它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腺体出现了肿瘤是吗？ 不是， 不是这意思。 腺上皮细胞的那个上皮细胞里就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个它主要的其实腺癌里头有好多还有好多好多的那个亚型，贴壁生长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粘液型的，还有分那个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亚型在里头。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几个临床病人来讲，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说周围型有一个腺癌，然后有胸水到处转移，这是一类腺癌发现的一类比较常见的另一类。但是现在呢体检低剂量螺旋 CT 的体检的这个普及，所以呢一来现在到门诊几乎是一来就是有个小结节毛玻璃影小结节，但是这些毛玻璃影小结节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一种腺癌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现在这种毛玻璃影小结节这样的病灶往往是那种切下来是癌，但是呢可能几年都不长，都不再动换，但是非常多，有可能。但是有些专家在提议，像这些毛玻璃影和小结节还要不要切？就恨不得可能这个病人终身都是带瘤，然后它也不长，或者是长得很缓慢，也不影响寿命。这样的一个，现在主要是临床上能够看到的是这两类，就是临床来分的话，是这两类的。一类就是一来就已经原发灶，甚至原发灶很小，转移到一大堆，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腺癌；要不然就是说，就是毛玻璃影非常惰性，然后甚至有肺内有好几个毛玻璃影，好多个多原发的这个毛玻璃影，但是它可能很多年都不再增长。而且呢甚至有可能终身都可能不再那个长的。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有一些专家对于这个所谓您刚才提到的毛玻璃影小肺部小结节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个做治疗是吧，对吧， 这个也存在争议。因为你说他什么时候 它这个它从这个惰性变成活跃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预计。它突然有可能有些病人就变成活跃了，那么这一部分本来一刀切了就治愈的肿瘤，结果变成了一个转移播散，变成不可治愈的肿瘤。 嗯， 这个是有这个 有风险 、啊。但是确实很多人非常多的人，这个毛玻璃影就是非常缓慢不长，甚至终身都不长。这只说一小，就是也甚至有些人一直都终身不长。所以这样的病人到底切不切，治不治，其实还是存在这个 争议 的。你比如说病人，我这个说我现在诊断肺里有个结节，有个影是肺癌，然后但是呢我说我心大，我就这么待着没关系，这样的人可以观察。那你说有些人一说我肺里有个眼，这玩意儿睡不着觉，吃不了饭，天天愁啊，天天这个叫这样的病人，我觉得你还是赶紧去切了，因为那个生活质量的问题。 对，甚至于有些人开玩笑说，这个肺癌就是癌症当中有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就是心理因素占很大因素，是吧？ 当然这因为这是能治愈的肿瘤，所以这个不必害怕。就像这种毛玻璃结节、小结节，这样的这种病要是做手术就能治愈的，甚至你不看他，你如果说八九十岁的人了，我认为就根本就当没有，就当不看了，就这个他可能死于其他疾病而不死于这个肿瘤疾病，若干年都不见得会长的，这样的。 是，所以这个就是看具体情况啊，这个具体这个个性化的治疗啊。那您说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来了之后就已经开始转移了。 这也是常见这一种情况，就是说一发现就是肺里有一个影，然后呢甚至原发灶很小，但是转移灶一大堆，就是什么骨转移、脑转移、腹腔的各种脏器的转移，还有等等的这些，这样的病人就是非常麻烦了。但是对这样的病人的治疗是晚期病人的治疗比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还是有了革命性的这个进展。像这一类的病人呢，一个我们是来到病房里呢，第一个先要做一个诊断，然后呢要有病理的诊断，要取病理，完了还要做一个分期，然后看看都哪些部位有转移，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样的病人要做基因检测，因为腺癌基因检测驱动基因的药物的治疗的进展是使这一批人生存的时间大幅度延长的主要的这个动力。如果按照十五年前的话，这样的这些病人就是一发现就是转移播散，然后这样的病人的一年的生存率基本上不到50%，也就是说十个月到12个月，一半的病人，100个病人里头50个病人就去世了。 哎呦， 现在随着这个驱动基因的这些药物治疗以后，如果有驱动基因阳性的病人，就是有各种就是现在老百姓说的能吃靶向药的这一批病人，生存期基本上是2.5年到3年了，就是说有一半的病人都能活到3年，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进展非常的快啊。 对，进展了，等于翻了三倍， 翻了三倍啊。但是您刚才强调了一定要做这个基因的检测， 对， 它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人群，是不是？这靶向药， 对，它靶向药必须得有靶点的药，它必须得有这个靶点，然后你才吃这个靶向药才能够使这个病人的生存期获益，而且是没有靶点的病人，你是花钱无效。 这个在亚洲人群，包括就咱说是中国人的这种靶点的这个多吗？ 多，中国在这种腺癌里头能够占将近一半，或者是有人报道一半多，但是最少40%以上。如果要把所有的驱动基因，要把所有目前有针对靶点研发出来药物的这些靶点要加进来的话，我觉得得有一半多的病人是适合吃靶向药的。 所以这个一旦比如说即使给您确诊了这个比如说分型和分期，也要查这个基因，是吧？ 对， 这是我们目前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武器啊，就看你适合不适合， 对， 是吧？ 对、 啊、 而且呢那个有了这些武器，才使这个病从那个从这个开始把肺癌变成一个慢性病， 才成为一个可能，才成为一个开始。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这个得了肺癌，其实现在目前来说，您说的慢性病啊， 对，就是，而且一天一片药或者一天两片药，在家吃着就行了，甚至还可以上班，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子，你就不觉得他是病，他不告诉你有病，你不会知道他是病人。 哎呦，现在都这么高级了，就是一天一片药了， 对对，对，所以现在，所以肿瘤内科收治的病人，化疗的病人。越来就相对来说就越少了，就是门诊看的吃靶向药的，在家一天一片药，一天两片药这样吃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哎呀，所以听了这个方教授这个介绍之后，我们好像也充满了信心哈，就是不用特别担心了，是吧？ 不不，还离我们治疗 还远， 还离我们治那个这两年三年，只是对于十五年以前来说是革命性的进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要想让病人真正达到慢性病，至少得个5年10年吧，这才能叫那个慢性病的那个，这还两三年，还中位生存期三年，还太短， 太短是吧？所以我们觉得得学着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也盼望着这个医学的进步，是吧？ 对对 啊。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比如说现在的，就是像我们说这个，展望一下未来哈，我们看到有一些免疫疗法啊，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疗法，让我们更加眼前一亮，是吧？ 免疫疗法是实际上的是免疫疗法是治疗的是一个窗口，比如有驱动基因的这一波病人，他可能对免疫疗法的疗效有效率就相对来讲就更差一些， 嗯。 就是非就不是说绝对没效，但是会更差一些。也就是说，有了驱动基因的这一波人，他有了靶向药，生存能改善了。但是没有驱动基因的那一波人的治疗进展，就是在于我们这两三年来才热火非常的在肿瘤领域里头，不光是在肺癌领域，在肿瘤领域里头特别热火朝天的， 免疫 治疗， 嗯， 咱们体内的正常的免疫细胞吧， 嗯。 它是能够就相当于警察，肿瘤细胞就相当于小偷，这个肿有小偷可以，但是警察呢能抓小偷，但是这个小偷都穿着便衣，然后都那个伪装着，这个警察识别不出来，就抓不到肿瘤细胞，也就是说它有逃避免疫的这个机制， 嗯。他就是脸上没写标签， 对， 找不着他， 对是吧？对对对，完了，所以原来我们的免疫治疗就是增加警察数量，然后希望增加警察数量，然后把小偷抓住。其实我们的警察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因为小偷有这个便衣伪装的好，所以他这个癌细胞他伪装的更好，所以他这个抓不到。所以呢，现在呢是把这个伪装，这个打击的是他这个伪装的这一下就比如让他显影了，然后显像了，这个这样一抓出来，这个免疫治疗就现在从这个其实开始了，这个就是打击肿瘤逃避免疫机制的这个位点，一个若干个机制里头的其中的一个机制，然后就显示出了一个巨大的这个疗效的提高，临床上使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进步，这两三年火热的。但是呢，它是对驱动基因阳性的一些人疗效差，对这个驱动基因阴性的人，原来没药治的这，就是除了化疗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的这一波人，有了这个免疫抑制剂的这个这样的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又有一个生存期的一个大幅度的改善。 是。我们还曾经看过有一些影像学啊，就原来这个肺癌的肺都是那样的哈，有这个免疫疗法之后，个别的它可能是不是特别明显敏感？ 对对对，但是整体来讲，免疫治疗的有效率还是不够，单药治疗的有效率基本上在20%以内，就整体病人来讲不算精选病人，整体病人来讲就20%以内。但是免疫治疗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一旦有效了以后，它维持的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肺癌的像刚才说的这一波有转移有播散，五年生存率基本上就1%-2%，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但是有了这些免疫治疗以后，这样的3年、5年的生存率都能达到10%几甚至20%几。 嗯， 就是说这个都有益于这个免疫治疗的，这个使得有一小部分人，虽然这个从20%上下的人不够多，但是和我们原来五年生存率只有1%-2%相比，那是翻了10倍，就是这样的5倍-10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样，但是就毕竟有一批人能够长期生存，而且这一波人还在生存。因为免疫细胞它有一个特点，它有记忆，免疫记忆就像我们中了疫苗，你 打完了疫苗以后终身都不会得这个病，因为你再感染马上记忆的这个免疫记忆的这个细胞又会出来重新来去杀伤这个，所以这个肿瘤一样，我们免疫治疗一旦有效的病人，他体内会有记忆细胞，记忆了以后你这个对肿瘤的杀伤是持续而长久的、嗯、 是，所以这个标记出来之后，就是有人说这是今后这个肿瘤治疗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了，是吧、 有可能肿瘤有可能治愈，可能目前为止反正很多人的热点都是认为免疫治疗，随着免疫治疗的进步，可能肿瘤会将可能看到了治愈的可能性啊，就是说能够看到了有可能能够这个是免疫疗法，其他的药物可能都不，但是免疫现在仅仅连开个门缝都不算，只是开了一个窗户缝，因为免疫也是非常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人体的免疫功能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状况， 是，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怎么把这小偷揪出来这就很难，是吧，找着它标志出来， 对， 标识出来就很难啊， 而且呢你还不能扩大打击 啊、嗯、 你那个它可能标志出来了以后，它可能还把一部分跟有小偷相似的正常人也给标志出来、嗯、也给抓着了、嗯、所以说免疫也不是说只是像精准的治疗说是只杀伤肿瘤细胞，只杀伤肿瘤不杀伤正常细胞、 嗯、 它也会有杀伤正常细胞的，有比如跟小偷有相似标志的、 嗯、 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东西，它也一样去抓然后去杀伤这个细胞，所以免疫的副反应有的时候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要发现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 而且免疫的副反应就相当于自身杀灭自身啊， 身 就是这个、 嗯、 这个各个器官脏器都可能出现，而且出现严重的副反应，直接威胁生命。 哎呀，所以这个就是好，当然是真好哈。 对， 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弊端也是因为它是机制的问题， 对 吧？ 对，没副反应是真好、 啊， 有副反应还真严重， 真严重是吧、嗯？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就像您说的，只是开了一个窗户缝啊，这个离门缝还很远啊。当然，我们觉得听您这个介绍之后，我们觉得这个肺癌的这个治疗，真是因为可能发病人数特别多啊。还有是这个第一死亡率 70多万， 70多万， 预计2025年以后就达到100万。 哎呀，所以 年新病人不是以积累的病人，就是每年的新 病 人，70多万，然后预计2025年要能够达到100万人、 嗯、 一年。 是，这个量非常的大 啊， 对 啊，所以这个医学也不断的在进步，因为它有广大的这个所谓的人群哈、 嗯、 啊。那比如说像现在目前，今天我们来说这个腺癌哈、 嗯， 腺癌在您那儿，因为有些是如果能做手术的话、 嗯， 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心里边踏实一些，是吧？ 对 啊， 对，手术目前还是治愈的主力军 哈、嗯，一旦转移播散了，在您那儿是不是 就只有药物治疗？ 只有药物治疗了哈。那这个是一般情况下是以原发的这个癌来做这个主要的治疗方向吗？ 对对对， 嗯， 比如说这经常在门诊的时候去看到，比如说人家是乳腺癌、肠癌、肺转移，然后来找我们肺癌的大夫来看、 嗯、 我们跟病人得解释半天，我说你这个原发是哪儿，原发是乳腺的，你得找乳腺专业的大夫、 嗯、 原发是肠道的，直接找肠道的大夫，如果我们要是我们肺癌转移到乳腺转移到肠道、 嗯、 那么你是找我们肺癌的大夫来看，但是呢乳腺癌或者是其他肿瘤转移到肺、 嗯、 比如骨软组织肿瘤什么的，这些转移到肺、 嗯、 你应该去找原发肿瘤的去大夫去， 就是这两边不能反着， 对对对因为治疗是根据它原发道的病灶的特点来治疗、 嗯、但是您刚才也说这有些腺癌的原发肿瘤很小啊，就是转移的一大堆， 对对， 这 是腺癌的一个临床特点， 嗯， 就是原发道可能很小，转移道转移播散，这个特点解释不了，可能根据他这个生物学行为有关系。 嗯，那治疗起来效果会好吗？很多人担心。 效果，肯定是转移了，就是效果就都不会说治愈是不大可能了。 嗯， 但是能不能有疗效，还是看他有没有驱动基因， 嗯、 有没有那个免疫化疗对疗效、 嗯、 对这个药物治疗的敏感性而定。 嗯、 但是并不是因为说他转移播散的广，就是一定对药物的敏感性就差。 嗯，所以这个说起来的时候，那是不是方教授对于肿瘤来说，我们找到原发病灶还是非常重要的？ 啊、对对对、 啊，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找不着，或者说没找。 有很多在临床上叫原发灶不明的转移癌、嗯，就是你可能就是看到的只是转移病灶的发现，原发灶看不到，哪个器官脏器都有。比如乳腺了、肠道了、 嗯、 这些都有可能，这个原发灶没有，然后转移到一大堆的这个、 嗯、 这样的肿瘤。 那这个怎么办？目前 那没办法，找不到就只能就是广覆盖呗， 广覆盖 就覆盖。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可以做各种克隆的那个检测，基因检测，克隆的这个检测，然后来判定它是哪一块器官脏器的原发的可能性大，可以有这些的。这些的 就是可能性，也是只能是判断一下。 对，但是那已经相当不错。说可能性来，病理科从形态上，从这个起源上，它如果不能够定的话，那只能够就是说看看检测，然后它看看从克隆从分子层面上来看看它的这个基因检测，来看看它的这个起源可能是哪儿，它给你提供一个起源，这个也是非常。 重要 非常有意义的。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来自这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著名的专家哈，主任医师教授方健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主要先来说了说腺癌啊，当然肺癌还有像鳞癌啊、小细胞癌，我们下次请方教授再给我们讲好吗？ 好，谢谢， 也是非常感谢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科普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